第66集，斗嘴。看见外面的人，杨广生愣了一下。 少卿，怎么回事？ 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出柜了，出柜了！我他妈不是让你别来吗？给别人发信息炸个没完，人家发的信息你就当空气，操操操！ 安里紧张地用指头扒着洗手台往外看，他看见杨广生的背影和许少卿的正脸，杨广生的手里正拿着他的毛球抛着玩，许少卿的眼睛紧盯着那个毛球。杨广生的大脑似乎处理了一会儿信息， 哦，来找洗手间嘛？那你得换一家了，这里有人了。 许少卿就慢慢地把视线放到杨广生身后的安里身上，他的脸色如常，只是喉结滚动得很艰难，就像刚吃了一口用过的猫砂，还在努力吞咽。他调整了好一阵才缓和了。 嗯，那我等会儿。 别等了，我这里房间这么多，去别处吧，别在这儿碍事，小兔子哥哥还要用呢，一时半会儿也用不完。 杨广生脸上写满了故事，笑眯眯地回头看了一眼安里。 哥哥 啊，35了，比我还大，看不出来吧？ 你俩聊不少啊。 那倒没有，那我先下去了。 杨广生抛着毛球走了。安里愣了一会儿， 危机解除了，这杨总居然一点也没怀疑他啊！看来许少卿长久以来的演技真的是滴水不漏，厉害，果然是干什么都超厉害的人啊！日复一日在人前做到这个程度也够辛苦的吧。你找我到底什么事？ 相处如何？喜欢吗？比我好 啊？ 具有富二代背景但积极创业的青年企业家，拥有整个生生大厦的男人，命运眷顾的宠儿，你的下家， 要比吗？ 你要跟他约吗？你可答应我相处期间不和别人勾搭的，还是你干脆就想直接把我给撤了？ 你到底想什么呢？我真不知道。你看不出来那个杨总喜欢年轻小美人？你当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肯找中年大叔呢？还下家？他看我就烦，一个劲儿折腾我，你看不出来？ 许少卿低头看着安里两只红彤彤的膝盖，他的眼神过于有存在感，安里也只能低头去看。不得不说，那个膝盖确实很可疑。安里一惊，慌忙脸红着解释， 你别乱想，怎么可能，我都不认识他，我怎么可能，我是直的好吗？不会见个男人就那啥。虽然我们俩在洗手间好像很可疑，但不管你信不信，我这是因为 杨广生让你跪地上捡东西了吧。 你简直不是个人，你怎么知道的？ 一，他袖扣没了一只；二，他一直都想看你的屁股。 他把袖扣给弄到洗手台子底下让你去捡，然后站在你的身后，也许蹲下，近距离考察你的屁股，等你捡出来的时候，他就瞎他妈扯淡，说要用袖扣换你的尾巴，也许还许诺你了一个下次还能见面的工作。 安里很想就其中某几句说你放屁，可又因为另外几句的准确性而没有办法说出来。 你怎么后面是怎么猜的？那个工作的事 你这次回去咨询这个袖扣的价值，毕竟杨广生的身份不会随便给人一个烂扣子，然后下次来的时候他就能许诺把另外一只袖扣送给你凑作一对，顺便把你给办了。 安里简直觉得眼前就是一本柯北道尔的巨著。 在你心里，我因为一对袖扣就能让人骗走了吗？我 这对宝石扣子小六位数，对他来说不算钱，你呢？ 安里被震撼了，袖扣掉在了地上，他慌忙蹲下，小心翼翼地捡起来，吹掉灰尘放进围裙里。许少卿垂下眼睛看着他，安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大约过了有十几秒，他才摸了摸自己的屁股。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如果啊，我说你是说他觉得我的那么值钱？ 一个直男 如果听说某个男人想看她的屁股，肯定会不高兴，感觉受到了侮辱。但如果说那个男人愿意拿着远超想象的价钱看她的屁股，那这件事的性质就变化了。嗨，谁还没有点虚荣心呢？给不给人看的另说，但得到肯定的心情那还是有的。许少卿看着他掂量着自己屁股上那二两肉，似乎在估价。 我觉得你的屁股还不如现在他身边那个王子，不过也许他的癖好是喜欢瘦屁股，哼，我不了解。 他一直这么大方吗？ 安里似乎没有注意到许少卿越来越黑的脸，越来越深的眉头，因为许少卿十分少见的在安静认真地回答他的问题，气氛亦少见的平和。 分人，看弱点，给钱，给资源，给关心，太上赶着的自然是能省则省，三者都是。 你挺了解的，你也这样，那什么样的人能从你这儿得到关心？我很好奇，给我做过一次饭算吗？ 总之他绝对只是玩玩的，他有钱他不在乎，并不证明他觉得你有多好。他同时有很多对象，换得也快，只要贴上去的他基本是来者不拒。你答应他，他对你这样的也新鲜不了几天。你这年龄连进后宫团的资格都没有，他只喜欢二十出头的男孩。 我这样的，我到底什么样啊？你觉得？你这些话让我想起去年八九月份咱们第一次见面，你说的我这样的多该给你钱，然后还真的就没给我钱，自己跑了。你到底是有多嫌弃我？我就很不明白，你既然看不上我，为什么还非得…… 走廊里突然有动静，有人边上楼梯边说话。安里忍着疼抬起腿，先把套间的门一脚踢上了。许少卿抬起头，嘴唇上还染着他的血，看起来有点吓人。 爽文， 我说，我当时是说了，但我又没真的问你要钱吧？再说后来我钱都还上了，我还欠你吗？你还说什么说？后来我说过让你自己开价，是你拒绝我的，是你不要钱让我滚蛋的，你忘了？这也叫我嫌弃你吗？说到出口伤人，难道不是你一直在嫌弃我是个同性恋？第一次见面你光记得我的仇了，那死记老臭同性恋拿钱看艾滋是谁说的？ 我那天说那种话不是真心想说你，只是因为那是你先拿100块钱摔我脸的。 你去了我房间不给我发泄就是要我的命，我还给你打车钱，我太仁义了好吗？你这个笨蛋。 又不是我自己想去你房间的，是你跟我搭话。 难道是我让你去的？我哪句话说我招清洁工了吗？ 我那是以为，我以为你是介绍工作的。 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，你以为个屁啊！你犯蠢我买单，结果你还骂我，那我报复你有什么不对？你来我往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哪里有不合理吗？你不就是要跟我乱翻旧账找借口，好让你能坦然行安一拍两散？ 安里噎着愣了好半天，他实在是除了叹气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许少卿说话太快，反应敏捷，还老是排比并列，头头是道，一副论据详实的样子。 谬论，其实他分明就是在说着嫌弃我差劲的话，我听了不高兴有什么错？结果他更不高兴，拉拉扯扯到外婆桥，这啥呀？我说不过你，你永远有理。 你说，你必须说，我嫌弃你了吗？仗着直男身份用着人家身体还戳人家心窝子的不是你吗？ 这句话反弹，用着人家身体还戳人家肺管子的不是你吗？ 是。所以你想换下家了是吧？嘴甜套路多，他妈的会用几万块钱的宝石换你的臭尾巴？出手多大方，心理健康的悠哉富二代，笨蛋女主的幸福归宿有了是吧？我真恭喜你这样的货色还能拿到这种剧本，真他妈是福报。 你给我滚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正在热播。